刚才有同学比较纠结那个画那个连接符，完了之后呢，怕自己画的不工整，完了之后不规范。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图像后面代表的是一种频率，而能量它是可以自适应的，所以说你只用把那个图案画出来就好，画到自己的心轮上，心轮呢就在两乳中间的那个位置，就是只要覆盖到上面就 OK 了，不用特别的去担心说自己一定要画得很工整啊，或者怎么样。好，另外一点就是，我们想要做一个小小的试验。那么在这个试验里头的话呢，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同学的脑子已经在抓狂了。已经在说，哎呀，这是我想出来的吧？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？所以呢，我们先做一个小的试验。现在每一个人呢都没有进入到阿卡西，然后我想让大家去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大家每一个人把自己的答案发到这上面好吗？是什么阻碍了你的财富能量？现在是什么阻碍了你的财富能量？最后把答案发出来。每个同学都发一下。好，陈萌萌说觉得财富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。好的，其他人呢？好，笑说害怕失去，然后1974说不知道。Angela 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然后1813说健康情况让我不能离开家里去我想去的地方去尝试我想做的事情，只能在家附近工作。好的。其他人，每一个人都发出来，每个人都发出来是什么阻碍了我的财富能量？在没有进入阿卡西的时候，我们先来尝试一下这个。好，悠悠说不完全信任，不配的。好，朝霞说值得感。还有其他人呢？花半开说智慧。还有其他人，每一个同学都去看一看，就是问问自己。然后刘清华说：“我还是会有期待，做事的时候不是特别纯粹的，还有不自信。”好的，每个人都发了吗？好，白衣江南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还有静，还有婷儿，日月明，一枚，你们的答案是什么？发出来，是什么阻碍了你们的财富能量？在不进阿卡西的时候问自己这个问题，然后把答案发出来。啊，日月明说不愿意谈钱。现在我们会再次进入的阿卡西，然后呢，请每个同学在自己的心轮上画上连接符，然后读音3遍 Takuru。然后1974，你问一下自己，阻碍自己的那个财富能量是什么？阻碍了你的财富能量？1974，问一下自己是什么阻碍了你的财富能量？完了之后把答案先发出来，然后再进阿卡西。好，其他同学已经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，念3遍 Takuru，然后跟着我一块念祈请词。我，金逸晨，以我是我所示之名，以 Takuru 的能量为路径，请求连接我的阿卡西记录。我深信我有洞悉一切本质的能力。我正在运用我的全部来配合宇宙的整体运作。我愿意全然地敞开自己，接受来自阿卡西记录的一切信息及疗愈。请打开金逸晨的阿卡西记录。好，现在每个人问自己同样一个问题：是什么阻碍了你的财富能量？然后把答案发出来。好，花半开，刚才的答案是智慧，现在的答案是能力。花半开可以继续去问一下，是什么样子的能力？需要什么样子的能力？更具体一点。然后1813，刚才的答案是健康的情况，然后现在的答案是恐惧、害怕、担心、怀疑。好，这些恐惧、害怕、担心、怀疑是来自于哪里？去探索一下，花瓣开说执行能力。那么再去探索一下什么样才算有执行能力？ 然后悠悠刚才的答案是不完全信任、不配得，然后现在的答案是被动、懒。好，就是针对什么样子的事情是属于被动的那种状态，再继续去探索一下，懒一般是碰到什么样子的事情你会懒，去把这种模式找出来。然后一枚说，刚才的答案是不够勇敢，没有行动。然后现在的是认识信息，那么一枚去看一看，如果说是要把你的财富能量显化得更好的话，那么你需要什么样子的认识，什么样子的信息？1974说的是爱的匮乏，1974你在进阿卡西之前有得到答案吗？然后 Angela 之前说的是。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现在是对财富有特别高的要求，却又觉得根本无力实现，所以没有行动。好，Angela，其实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自己在这个对财富的这样子的一些要求和渴望上面，你自己把它压抑住了，所以去探索一下，就是为什么会觉得没有能力去实现它。然后朝霞之前说的是值得感，现在是封闭、不够敞开、匮乏、不相信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。好，然后为什么会封闭、不够敞开？然后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导致了你封闭、不够敞开、不信任自己的力量？然后白衣江南之前呢说是家庭经历以及性格上的问题，现在说是业力。好，那么这个白衣江南你去探索一下这个业力它具体代表的是什么东西？城门们之前的答案是觉得财富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，那么现在的答案是能力。门们你继续去探索一下，就是需要什么样子的能力？流星花说不配得感，我不是最重要的，我会时常怀疑自己的能力。好，去探索一下这种不配得感是从哪里来的。婷儿说当下需要休息，钱会在我有意愿很强的时候就会来。好，非常的好。婷儿，你之前你有试过在阿卡西进入到阿卡西之前去拿到答案吗？之前那个答案是什么？1813说我的。担心、怀疑、恐惧是来自于我的父母，他们经常和我说：“你就适合安安稳稳的工作，不适合出去闯，因为你体质不佳。”我最开始没有理会，老是往外跑、往外闯，后来觉得自己身体撑不下去了，就回到家中，在家附近找个安稳的工作。好，非常的好。所以你现在也看到了，其实不是因为说你。脑子里想的那个原因，那个只是一个表象，对吗？好，悠悠说，不断证明自己运气好，自己与众不同，不用很努力折磨自己，让自己的期待高，行动力不足，让自己有挫败感。好，悠悠，你看到了这个模式，所以你应该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去做，对吗？婷儿说，之前看到的是行动力，所以。你当下是需要去休息，对吗？然后你可以，婷儿可以继续去探索一下，就是当下需要去休息是为了什么？是想要调整一下自己，还是说是什么？需要之前的是害怕失去，然后现在的答案是匮乏。继续去探索一下，是什么样子的匮乏？哪方面的匮乏？刘清华说：“很多时候，我现在想要去分享出很多东西，还是会有很多顾虑，还是会怀疑自己，在乎外界同事的看法，停滞了我的脚步。好，你再去多去探索一下你的顾虑是什么？只是在乎外界的看法吗？还是有别的？”然后1813说：“但是我又一次一次的离开家，到外面去闯，去尝试，试图打破。”我父母对我的担心和怀疑，但是最后还是应验了父母说的，我不适合在外面闯。好的，好，待会儿 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问题。安吉拉说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，是因为我没有去见证自己的力量被使用出来是什么样子。我一直在看着是别人，不是自己。好，那么你可以继续去探索一下，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去？你要现在需要做什么事情，可以让你见证到自己的力量被使用出来？张霞说：“回到价值感低，害怕改变，担心失败，得不到认可。好，非常的好。派对赵霞说，探索一下对未知的恐惧，是要说信心匮乏。好的，那么每个同学其实都已经看到了，就是当你在阿卡西里面拿的答案是跟你在阿卡西外面用头脑去，就是的答案还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在这里去做这样的一个试验，并不是说你的头脑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，大家一定不要去这么去想，因为你的头脑是也是在非常通透，在接受了一定的训练之后，那么它是可以得到答案的。但是可能呢，由于你内心的某种否认，会把它就是得到一个表面化的答案。因为可能平时我们在正常的意识状态下面，有很多我们不愿意去往深挖的一些东西，所以在阿卡西里面的话呢，就是针对一个答案，我们可以很深入、很深入的去看到自己的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。好，平儿说需要更深的往内看，整合自己。好，非常的好。陈门门说勇敢的能力。认识多点朋友，遇到事情要接住，而不是躲避。好，然后我想，派想对 Shell 说，于是你体验到了富足的不自信体验，对不对？不止这一块，看看自己还有什么模块是不停的摆弄着自己的姿态，去证明自己是值得拥有的。一枚说来自直觉的信息。好，来自直觉的信心，所以你要更多的去信任自己内在的一种感官，对吗？那么现在接下来的话呢，我想要大家再去体验一下，每一个人去看一下自己的原生家庭，完了之后去看一下自己的父亲和母亲。然后，或者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去找到关于财富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模式，我们也称作一种家庭模式。好，我再把问题重复一遍哈，大家每一个人去看一下自己的原生家庭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去找一找家族的一个关于财富的模式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是你的家族的关于就是在有一个家族模式嘛，那么只是说是关于财富这一块的模式是什么样子的，看能不能把它找出来。也就是小时候你眼里的父母家庭对于物质财富的态度和处理的方式。好，朝霞说对钱的抓取，花钱小心翼翼，要节省。高能量宝宝说：“父母总是觉得金钱不够用，赚钱是很难的。”那么朝霞和高能量宝宝，你们去看一看，这样子的模式对于你有哪些影响？派提醒的非常好啊，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，如果你的父亲那边和母亲这边，就是两边有明显的冲突的理念。你要把它找出来。然后刘新华说：“挣钱太难了，一定要省吃俭用，不许买玩具，不许买衣服。”继续去看一看，就是这个模式对于你有哪些影响。又有说嘛，老妈觉得钱就是血，花了就没了，深深的不配得感，花钱恐惧，喜欢攒钱。老爸觉得有钱可以及时享受。好。悠悠，那你就要重点去看一看，就是分别这两边对你现在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影响，从而让你的 在金钱的那个价值观上形成了什么样子的冲突。一八一三说，喜欢节俭，不舍得花钱，但是同时又贪钱，本来想在股票中积累大量财富，结果都亏了。好，所以喜欢节俭和同时贪钱这边是来自于两边的吗？看有没有什么，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样子的，就是你现在找到了这个冲突了。完了之后的话呢，你看一看这个冲突是来自于哪里的，你的这些观念是来自于哪里？一梅说，爸爸爱花钱，妈妈节省。好，那对你现在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影响？善说，妈妈觉得钱远远不够，爸爸觉得够花就行了。好，所以看看这两边理念的冲突给你带来的影响是什么？是啊，安置了。我们家冲突特别明显，我妈觉得钱足够，不 care，支出该花就花。爸爸是十分节省，到了自虐的地步，无原则节俭。所以 Angela 你也去看一看，因为其实当你显化的时候，如果说你想要在物质层面去显化一些东西，那么呢，你背后的那个信念系统如果没有冲突的话，你会发现你会显化的非常的顺畅。但是如果你背后的信念系统是不断的在打架的，那么你拿来显化的大部分的能量，全部都拿来作为内心冲突了，所以能够支持你去显化出来的那种能量就不够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就是能够显化出来的东西就非常的少。赵霞说，对为物质追求的不在意，没有大的欲望和动力，这是对你的影响是吗？赵霞？Angela 说：“其实两个人收入差不多。”好，是要说花钱有压力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没有别的？然后悠悠说：“我确实在金钱上纠结，一边恐惧，一边又想花，但最终我还是亏空。不认同老妈攒钱，又觉得认同老爸是背叛老妈，于是我就选择亏空。”悠悠，你真的很孝顺。因为有的时候，其实当我们在无意识当中去继承某些家庭的这种模式的时候，事实上很多时候是因为要表现对妈妈或者是对爸爸的一种忠诚。由于这样的一种忠诚，所以呢，如果说是他们在受苦的话，那么，我们如果觉得我们自己享乐了，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种背叛。所以大家要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，以这种方式去表达忠诚，事实上是其实是没有意义的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它一直都在被压在于你的潜意识之下，它在你的潜意识之下去影响到你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又称家族模式为家族业力。所以白衣江南，你刚才提到了那个业力的话，你应该好好的去看一看，看一看这一块的业力，也就是这一块的模式到底是什么。好，太想对一八一三说，顺便探索一下，对于外面事故多变，外面的世界多变故很危险啊，对于安全感的需求。一梅说在花钱之后，有时会有内疚。好的。是要说让我花钱有压力，好，非常的好。1974说必须辛辛苦苦才能挣到钱。陈萌萌说父母都是属于那种不特别省也不特别乱花钱，应花就花。人生在世要享受的那种特别舍得在孩子身上花钱。所以这个对于你的影响是什么？高能量宝宝说，造成的影响，我在财富显化上也觉得不够用，赚大钱难。好的，Angela 说，是的，我现在好混乱，考虑买不买的时候很豪放，细节上又会很纠结。虽然说每次花了开心又纠结，又有说，对，太无意识了，我总想平衡。虽然说抠小钱花大钱，好。 又有说太感激老师，家庭业力影响真的好大，今天收获好大，包括健康。老妈身体不好，我觉得自己不能好。好，其实很多东西只是因为大家没看到，但是当大家真的看到了之后，这种模式它就可以破除。而破除这种模式的方式很简单，就是每一次选择不一样的。因为其实所有的模式，在我看来，它其实就是一种轮回，它会不断的在你面前，以同样的主题，可能以不同的事件在你面前不断的重复。那么，当你看到，你首先第一步你是要看到这个模式，而当你看到了这个模式，你想要打破这个模式，那么它不断的重复，那肯定是因为你会有一个一样的行为。你会每次在碰到这样的事情之后，你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概念作为参考，完了之后你会选择与这个概念相匹配的行为，所以呢，去看到自己有其他的选择，做出不一样的行动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打破这个模式。好，1813说，我感觉我老是跟父母对着干，我父母节俭，对金钱保守。而我则在用钱上比较大胆，父母会说我花钱大手大脚的。好，待会儿我们来探索一下跟父母的关系。好，派想对所有人说哈，对于花钱有压力的人，是否觉得空气吸进来的感觉真棒，呼出去就觉得身子有压力了？其实所有的滋养是来自于呼吸的进出之间。像说匮乏感是家人的认可，好，非常的好。那么现在不管大家读到哪里了，先跟我一起出来，待会儿我们再进去。感恩宇宙无条件的爱，我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。我接受所有光明和黑暗的交织，所给予我的展现。请关闭金依晨的阿卡西记录。好，现在双脚平放在地面上，想象脚底长出根须，允许全身多余的能量顺着你的腿慢慢往下，然后将这种多余的能量回馈给大地母亲。